she on it. Yeah, shushu baby. Tete, mama my babe. Ano chama boca te, ano chama boca te. Coco shong gao, wo chi ki shong tiao. Jia wai, shin jie de yao hui gao. Ne sai ba tiao, yi ding ai ba tiao. Yi nan hai ni kiao, zai wa shong ai hi jiao. Na lai ben gao, di bi wa hao. Chi guan zha bo, wa shong ai gao. Li yi shong ai, wa long ma zai. Wa da am ka li na na na na na na. Li yi shong ai, wa long ma zai. Wa da am ka li na na na na na. Wa yi shong ai, li long ma zai. 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 我的小爱，你拢嘛知，我的暗地里哪哪哪哪哪。 你的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捌创过，你毋捌算过，宝贝你袂后悔。叫你你过来坐，三下袂收客，咱家讲价，一人吃一瓶无过，好好做过你，免阁过。到替我做，手腕手细，穿袂落。若有囡仔妈来教我做，好恁叫，心一个低人耳讲话，这条歌好小爱吃过。 你的相爱，我拢嘛知，我的暗家里哪哪哪哪哪。你的相爱，我拢嘛知，我的暗家里哪哪哪哪哪。 你的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 我的小爱，你拢嘛知，我的暗地里哪哪哪哪哪。 你的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算个拢是假蛇，我有三只脚，中迄支是一条蛇，真正是大只，算个慢，较快，害你捡袂煞。加一个空，世界红，变成地动，拼拢到破空，咱发梦，一本起来叫我， 一起吧， 带来我懂我。 你的相爱，我拢嘛知，我的暗家里哪哪哪哪哪。你的相爱，我拢嘛知，我的暗家里哪哪哪哪哪。 你的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 我的小爱，你拢嘛知，我的暗地里哪哪哪哪哪。 你的生下你拢会使，予你知影，个个上厉害。